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35集，假面真龙。刺耳的轰鸣从后方远远传来，陆星月和江瑶顿下脚步，惊疑不定地转身向后望去，却见远处阴霾的天空中赫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勾玉印记。 神使之夜， 陆星月愣了愣，但很快便明白了什么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。 原来他所谓的后手就是这个吗？这印记浮在黑魂堡上面，该不会那里出了什么事啊？ 江瑶挂念着还在黑魂堡的穆剑云，一颗心又不禁悬了起来。 他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出事， 陆星月冷静地说道。 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们现在折回去也只可能添乱，只有先离开这鬼市，去外面寻求支援，才能解救他们。 陆星月说着转头望向夜色中的前方。如今他们所在的这片破旧废墟位于司音街的东南边界，一眼看上去满目疮痍，没有丝毫人烟，似乎废弃已久。陆星月左右观望了片刻，很快便发现不远处坐落着一间古旧的城隍庙，似乎之前穆剑云口中所说的破庙就是那里。 找到了， 陆星月眼睛一亮，连忙扶着虚弱的江瑶一瘸一拐地朝着破庙奔去。然而才没走多远，他便忽觉背后隐约传来些许异响，警惕的陆星月立马回过头，将手中幻化而出的淡黄光锁警戒在周身，大声呵斥道： 什么人，滚出来！ 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从角落中悠悠传出，只见一名身穿紧身 T 恤的健壮男子出现在了两人身后的废墟阴影之中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曾在鬼市特别挑战中与两人一起数次遇险的难兄难弟邱老三。 哎，小兄弟，别紧张别紧张，是我呀。 邱老三一见陆星月那副要打架的样子，赶紧出声自报家门，而陆星月也在看清了对方的样貌后，紧张的表情才总算缓和了些许，撤下了手上的光锁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那些兄弟呢？ 陆星月扫了眼邱老三身后，却并没有看到其他人，来的似乎只有邱老三一个。 哎，现在司音街上乱成一团，那帮狼心狗肺的小兔崽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估计早就撇下老子自己跑路了。 邱老三唾骂着，一副气得不行的样子。 之前在街上正好瞧见了你们从黑魂堡出来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看两位的样子是找到离开这鬼地方的办法了吗？ 也不能说是找到了吧，姑且先去看看情况。 陆星月转头瞥了眼破庙的方向，对所谓的密道到底在哪儿心里也没底。 话说江小兄弟的脸色不太好啊，是受了什么伤吗？ 邱老三忽然话锋一转，将视线移向了陆星月边上的江瑶。 我没事，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 江瑶摇摇头认真说道， 那座破庙里面好像有出口，我们走吧，别再耽搁了。 陆星月说着便也不再废话，转身搀着江瑶往前方的破庙走去。只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，此时站在他们背后的邱老三脸上已换上了一副冰冷的面容。 是啊，耽搁太久了。 邱老三注视着江瑶的背影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 让我们开始吧。 小心！ 焦急的呼喊伴着一道刺耳的破风声贴着江瑶的后背呼啸而来。江瑶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便瞥见一道黑影直直冲向自己的面门。 这是…… 只听一阵剧烈的轰鸣，数道法术光剑犹如蓝色落雨般从天而降，径直砸向扑来的那道黑影。刹那间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卷起滚滚尘埃，将陆星月和江瑶两人瞬间掀翻在地。 被撂倒在地的两人惊魂未定，连忙抬头向前望去，发现在那弥漫的尘埃前方竟然站着一名眼熟的男人。 穆建元？ 江瑶惊讶地望着那名突然挡在自己面前的男子，却见对方并没有回头看向自己，只是手握着那柄蓝色长剑，怒视着前方那道黑影，而那道黑影则早已躲过光剑的攻击，在飞扬的尘埃中矗立着，冷眼注视着众人。 哼，碍事。 邱老三的声音从逐渐散去的尘埃中飘然而出，只是此时此刻的他神情阴冷而高傲，仿佛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这令江瑶和陆星月两人不禁诧异万分。 邱老三，你…… 他不是邱老三，确切来说，真正的邱老三早就已经不在了。 穆剑云盯着前方的男子，捏紧了手中的雀血宝剑。 你说什么？ 江瑶两人大惊，而那邱老三在受到穆剑云指控后倒也并没有反驳，只是冷冷一笑开口道： 哦，何以见得？ 其实我早该发现的，就在当初特别挑战里遭遇恶鬼妖藤王的时候。 穆剑云说着直视着男子的双眸， 当时我曾看到你被那些吃人的藤蔓拖进了林子，为了救你我还特意放出了噬神八蛇，只是没过多久你便又一次出现在了我面前。那时的我一度以为你是被我的八蛇救回来了，所以并没有想太多，直到我忽然觉察到了某个关键点。 穆剑云低声说着，将视线扫过邱老三那站立自如的小腿。 你的腿，这条理应被恶鬼妖藤王的瘴气侵蚀的腿，就是你非人的证据。 哼。 男子冷哼一声没有说话。 即便是像我这种修炼成都的异能者，一旦被瘴气侵蚀，在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撑多久，而你明明当初伤得那么重，如今却表现得像是没事人一样，除非你的修炼水平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阶段，不然就只有一种可能。 穆剑云伸出剑指向前方的男子， 那就是你根本不是人类。 不是人类？可我根本没从他身上看出半点妖气啊。 陆星月惊讶道。 能掩盖妖类身上妖气的途径并非没有，比如天柱石，而据我所知，前不久某个从灵玉台逃走的家伙便顺走了一块。 穆剑云冷眼看着男子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至于你是什么时候伪装成邱老三的，也许是在一开始，又或许是在当初真正的邱老三命丧妖藤之口之后，你便取而代之，趁机用他的身份伪装自己接近我们。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江瑶疑惑不定。 因为只有在接近我们之后，他才有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下杀手。还记得当初我们在特别挑战时掉下峡谷的事吗？ 穆剑云忽然话锋一转， 对于妖力巨象幻化出的光锁武器来说，理应不会脆弱才对，除非 是有另外一股妖力斩断了我的光锁。 陆星月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一变。 之前我就觉得奇怪，我的光锁怎么会连着断了两次，还都发生在了江瑶身上，原以为是被那空间吸了能量才会这样，难不成是有人故意想害江瑶？ 陆星月连忙转头看向江瑶，却发现对方面色晦暗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另一股妖力，那道黑色手印。 江瑶想起了曾两次出现在光锁上的黑手印，以及当初那一道挥舞着古意的黑影，背后不由激起了一阵恶寒。 那手印该不会是…… 他惊疑不定地抬起头，将目光投向前方的邱老三，却发现对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只见一道似有若无的黑色妖气正从对方周身蔓延而出，渐渐勾勒出两只巨大的异形轮廓。刹那间，凛冽的狂风卷起一阵从未见过的阴冷气息，从邱老三周身瞬间喷涌而出。在那飞扬的气流中，众人惊愕地发现， 此人的身躯竟然渐渐悬空而起，而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形态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发生变化。原本凌乱的黑发在一阵妖光中簇簇竖起，转眼被染为惹眼的橘色，而在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洋溢着一股狂妄与嚣张，一对巨大的苍白骨翼从男子背后猛然窜出，将其健壮的身躯带入半空。而在对方那双妖异成眸中所映照的是江瑶那张惊愕的脸。 他这副样态是？ 江瑶面对着这名身形巨变的男子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，而边上的穆剑云则并未表现出过多惊讶，似乎已经对男子的身份心知肚明。 能有这样的观察力倒是让我刮目相看呀，灵域神使。 男子冷笑着俯视着下方的三人， 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，凭我的实力就算想做什么事也根本不需要偷偷摸摸。 哼，趁乱从灵域台的牢狱中鬼祟潜逃的家伙还有脸口出狂言？ 穆剑云直视着男子的脸冷声说道， 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穷奇？